各位癫狗报读者，你哋好，我系癫狗哥哥。No money no dog， 只要大家出钱支持癫狗报嘅月费计划，我哋前线记者一定会义不容辞喺前线为大家报道更加多嘅真相，亦都会系有更加多嘅资金咧去购买更加好嘅拍摄器材嘅。就正如我哋见到啦，其实每次前线记者出去拍摄都要系戴头盔、相机、望到面罩、拍摄器材等等，非常之吃力嘅。但我哋继续都系会系尽翻记者应该做嘅责任，为大家报道真相。请大家支持《癫狗日报》嘅月费计划。 好，科学新知同大家见面啦。嗱，今日我首先问啊，陈志豪博士一个问题啊。 嗯， 即系我哋记嘢啦，或者我哋忘记嘢啦，其实系咪好似我哋喺个脑入边咧有一个花喺度嘅？即系举个例咧，譬如话旧年同一个时间，我做紧啲咩咧？即系如果我记到嘅话咧，系咪我有一个花喺我嗰个脑入边？咁如果我系要揾翻嘅时候咧，我系插一个花出嚟。咁如果我揾唔到咧，就系因为个花唔见咗啫，或者我摆错咗个花咧。即系我哋系咪应该咁理解我哋啲记忆咧？ 即是我即是你说人的记忆问题呢，我觉得又是一个在人的意识问题之下的一个非常之大的未解之谜来的。咁即是可以都即是不要说完全解决之后啦，基本上现在呢就算这个人的记忆问题未完全解决呢，都已经有人呢因为这样拿过诺贝尔奖的了，即是因为研究人的神经元和那个记忆机制的话。咁即是你说人自己本身去那个记忆和是不是就好像我们电脑这样纯粹抄返个 file， 然后在某一个硬体上面去 read 返出来呢，咁似乎应该就不是的。即是因为呢调返转諗諗，如果我哋真係能够好確切地揾到人个记忆原来喺嗰个脑入面其中一粒卵嘅位置，某一个部位我特别能够 locate 到佢话呢，咁我基本上呢就可以好容易喺嗰度去即係清洗呀，或者增加记忆呀，甚至乎可以呢即係喺人身上整一个 USB 插口，你真係抄啲 file 落去咁样添。咁正正就係因为呢，即係其实人脑嗰个机制就係佢储存记忆嗰个部分，甚至乎去处理外来刺激嗰个部分呢，嗰种咁嘅机制其实都唔係话太清楚嘅。一个好笼统地我哋大概知道边度有活动，但係你话实际上喺最基本层面点样去运作呢，我哋唔係好清楚。所以你话而家即係人嘅记忆係点样存在呢，係咪好似真係抄返 file 出嚟咁呢，应该就唔係，但係个真实答案系点呢，仲未知。 嗱，呢度呢我要讲多少少，因为我喺大学嗰时读过一个叫做係心理语言学 Psycholinguistics。咁我哋嗰时都讨论过一个问题，就係究竟譬如话我哋学习语言个能力喺我哋个脑边部分呢咁样。咁要好多年前，你记得有套戏呢叫 Johnny Mnemonic， 就係其实有一次做嘅，就係佢一个我唔记得系咪机械人呢，总之佢装咗个 USB 喺个头度嘅。咁咧，佢就負責做信差嘅，即係佢去某個地方咧，佢要 download 啲嘢咧，就插條線喺佢嗰個腦嗰度咧，咁就 download 曬所有嘅資料喺入邊嘅啦。咁但係咧，我哋都知道咧，就頭先嗰個講法咧有啲問題嘅。咁但係點解我哋會有呢個想法咧？就係因為咧，我哋研究過咧，譬如中咗風之後咧，會出現啲咩現象？如果我冇記錯嘅話咧，其實我哋呢邊咧就係我哋個語言習得系統嚟嘅。如果譬如我哋个脑咧系呢度个血管塞咗啦，咁令到呢度细胞坏死咧，咁我哋嗰个语言嘅能力咧就出现咗一啲障碍嘅。咁所以咧喺以前咧，我哋会认为一样嘢就系、是，即使我哋唔系一个花摆喺边个脑度啦，但系起码我哋一个脑系某一部分咧系负责某一啲类型嘅嘢嘅。即系举个例子，譬如话呢个部分系负责语言嘅。其他嘅部分即係前腦咧，呢、這個就係負責我哋嗰個腦，即係我哋自我嗰個意識啦。即係如果冇咗呢部分咧，其實我哋唔知我哋 冇咗我呢個概念嘅嚇。 嚇、啊、咁其實就誒而家最新嗰種 fMRI 嘅技術去睇嗰個腦咧，基本上都可以認得到，即係以我哋對上嗰集唔知幾耐之前嘅科學新知講咧，就認到大概260几個功能區啦。咁、嗯、呢個數字應該而家呢一刻係會再 update 㗎啦。咁、嗯、誒、其實用即係嗰個試嘅方法都好簡單嘅，你俾一個刺激落去，睇下喺個腦入邊邊個位著有反應。咁、嗯、隨住我哋能夠度到嗰個嘅解像度越嚟越高嘅時候，我哋能夠 locate 到各個嘅功能區，亦都比以前去仔細一啲咯。但係始終都係嗰個問題啦。無論語言好，嗰、那個情感好，記憶好，究竟喺一個幾大嘅尺度，同埋以一個乜嘢嘅形式去生效咧？咁其實而家基本上唔好清楚。 係啊，因為近年嗰個睇法就係個腦其實似有少少似 hologram 嘅。咁但係你頭先我哋嗰個 model 本身亦都有好大問題咧，即係舉個例，譬如話我哋一世人，我哋吸收咗咁多資料，個資料由我哋即係睇喺外界嗰個反應，我哋擺入個腦，如果係真係擺入個腦嗰邊咧，係擺喺邊度，係點擺法，即係用呢個擺呢個比喻本身已經有啲問題喺度噶啦。你睇個腦有幾大啫？你點裝？你點會裝到咁多嘢喺入邊咧？即係舉個例啦，譬如話有啲嘢我哋會比較清晰嘅，譬如你後邊啲書啦，我可以假設即係每一個係一個 bit， 我將佢轉成一個資料，但係其他嘢係點轉咧？舉個例，譬如話我哋嘅味覺啦，味覺係一個好唔係好實在，好比較抽象。我哋嘅情感啦。喜怒哀樂啦，你點樣去將佢轉成一個所謂資訊嘅一個記錄咧？其實呢啲嘢到而家都係一個謎嚟嘅嚇。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咧，就係、以前我讀嗰個喺語言心理學入邊讀嗰個 model 本身係有啲錯誤喺入邊咯。咁所以我哋今日討論呢個文章嗰個講法就話咧。呢、這個即係所謂 storage 呢個概念本身係有一啲問題度嘅，咁所以應該阿陳志雄博士應該講嘅就係呢篇論文佢點有一個新嘅 model 去解釋我哋儲存記憶個方法。 嗱咁啦，比較一下我哋傳統嗰個觀念先啦。咁我哋好容易啊覺得就係話啲資料就好似一本書。寫咗喺度，佢就可以靜態地擺喺度。你要睇嘅時候咧，先至喐佢，然之後讀翻出嚟。咁即係因為呢樣就比較接近我哋日常生活嘅，咁所以我哋就算建構我哋嗰啲咁樣嘅電腦嗰啲存取嘅呢啲咁樣嘅系統 ，flash memory 啊、USB 啊、hard disk 呢都好啦，咁佢哋都係一種叫做靜態儲存嘅嘢嚟嘅。咁你寫咗啲嘢入去之後，佢可以唔喐擺喺度。只要上面嗰個粒子排列結構係冇改變嘅時候咧，那個資訊就可以保留咗落嚟。甚至乎咧呢種咁嘅即係概念咧，擺喺我哋認識生命世界 DNA 嗰度，我哋都一樣係行得通。因為就係有個遺傳嘅資訊擺咗喺一個咧，可以有一個都係算係相當穩定嘅一種巨大分子結構嗰樣嘢叫 DNA 身上。咁於是乎咧，嗰個遺傳密碼咧就可以儲存咗喺度，就算唔喐咧，即係只要你唔喐佢。佢唔會遭受到外來物理因素分解咗嘅話咧，咁基本上個資訊就喺度。咁但係咧，人嗰個思維就係好明顯，我哋點揾都揾唔到，就係腦入邊有邊種熱，即係有冇，即係有冇啲物質咩一個特定嘅部分係專係去儲藏我哋學習嘅資料嘅。 我再補充一樣嘢，我再補充就係話，我哋以前係想揾到一個就係我某一個記憶或者某一個單元，我係對應翻腦嘅某一部分 係啦， 呢個係一個好 功能，係啦，係啦，嗰個功能係首先就係即係幾個特質咧，就係我哋會認為係靜態嘅，同埋係局域嘅，即係一定係喺某一個部分嘅。咁因為我哋即係現世認知入邊見到嗰啲資訊儲存就係咁樣做噶啦。咁但係咧，其實就當然呢一個唔係唯一嘅一個可能啦。咁其實咧就係當我哋去揾唔到呢啲咁樣，即係揾唔到一個好局域嘅。特別去記憶嘅物質嘅時候，咁、我哋就其實應該仲可以諗嘅就係話啦，會唔會佢其實係有一種比較動態形式去儲存喺度嘅咧？咁即係好簡單咁講啦，唔好話講緊係即係呢個世界除咗係你有一個物質去作為載體儲存資訊，我哋都知道咧，資訊係可以咧不停地去傳播落去嘅，或者咁唔好話資訊啦， 信號本身亦都可以不停地去傳遞，甚至乎有一啲物理世界入邊認識嘅信號傳遞係基本上唔需要有任何媒介嚟做載體嘅添。咁譬如講緊係光呢啲，佢係一個電磁波嘅震動，咁佢咧係帶能量，佢亦都係帶住資訊，但係佢可以咧唔依賴住任何個載體。你可以咧，即係個光由一點去到一點，如果你將個範圍框住嘅話咧，咁你其實基本上就睇到咧喺呢個空間入邊咧就有一個資訊由一點去到另外一點嗰度。咁當然啦，你話如果我哋用即係好似我哋嗰啲做廣播啊，無線電廣播、收音機、電視信號，甚至乎收電話，其實都係呢種概念，可以用一種真空嘅電磁波咁樣傳送。咁當然啦，呢啲咁樣嘅電磁波，即係啲咁嘅電嘅信號傳送，除咗可以係透過真空，亦都可以咧，譬如好似我哋有啲有線嘅廣播、有線嘅通訊，佢係通過一個電嘅信號喺一條線、一個光纖。一個銅線咁樣去傳輸咁嘅樣，咁即係都叫有一個嘅媒介可以依存。咁其實引申到就係話，咁如果我哋嘅腦其實都係一堆翹埋咗，以一個神經元形式嚟接駁好嘅一個電腦嘅話，咁其實會唔會我哋呢啲咁樣嘅電波嘅信號就喺個腦入邊不停地兜圈行嚟行去，而我哋嘅記憶就會係以呢種形式咁樣去存在喺度咧？咁呢樣嘢咧，其實係即係其實另外一個可能性，亦都即係相信大家唔難去接受呢個可能性。 嗯，咁但係我哋可唔可以直接做一個類比，就係個腦其實係電腦嚟咧？ 又咁講啦，個腦同電腦會運算，但係嗰、那個腦無論去建構運算嘅嗰個單元入邊建構嘅方法完全唔同，記憶儲藏方式、存取方式完全唔同嚇。佢有同一個嘅功能，但係佢最基層嘅嗰個機理咧，可以話完全唔一樣添。一個生物嘅腦同即係你教你要教一個電腦諗嘢。嗰種方法同你教一個人腦去諗嘢方法，你會發覺係完全即係、就是、可以完全唔同。咁嗰、那個效能個高低亦都有唔同添。咁所以我哋先理解到點解有一啲嘢就電腦可以做得特別叻。因為佢可以咧好容易擴展佢嗰個記憶，同一時間去支配好多嘅資訊。咁所以做一啲好笨重、好重複嘅嘢，佢就叻啲。但係人腦就似乎咧喺嗰種咧。即係你如果教一個 BB 仔去學習乜嘢係一隻狗咧，佢睇三四幅相咧，佢就認得噶啦。 嗯， 即係但係咧，如果你話對於電腦嚟講咧，你起碼要俾幾千萬幅相嚇，咁佢先至能夠去準確地認得到咁樣。 唔係，但係對於電腦嚟講，幾千萬幅相唔會令到佢攰啊嘛。呢個係即係呢個好重要一樣嘢，即係你唔好講話佢好似佢幾廿幅相，好似好難，對佢嚟講唔係一件難事噶嘛。 已經唔難啦，曾經都好難嘅。 係啊，但係第二個問題點樣咧？人怕悶啊。 嗯， 人怕做一啲好重複、好 boring 嘅嘢嚟嘅，呢個係 係啊，即係你即係始終有一種感知嘅動物就好依存嗰個外來嘅刺激，嗰、那個外來刺激唔係純粹維持佢情緒嘅，似乎咧就係話咧，對於佢建構成個認知、成個智慧咧，其實咧都係非常重要嘅一部分嚟嘅、 嗯， 即係好多嘢你見過，然之後個互相聯想，個靈感一到。咁其實咧，即係究竟喺個腦入邊發生乜嘢事咧？咁啊，曾經即係亦都有啲數學家、物理學家有個學説就係、是，會唔會我哋用啲好似類似量子力學嗰種諗法，就係、是、突然之間喺我哋個腦入邊某一個腦神經元入邊嘅某一個嘅嗰個接駁位嗰度出現咗一個突如其來唔知點解嘅電子嘅躍遷。粒電子無端端就受到一啲外來激發彈咗上去，於是乎就令到最後成個腦部嗰個信號產生嘅變化。咁呢個就係咪靈感嘅來源咧？咁嗱呢樣嘢第一就無法驗證啦，二嚟就應該都唔係咁簡單就真，因為有人嘗試就想用一個咧最基本神經元嘅特性嚟去推導出成個腦嘅記憶行為，但係其實唔係好成功嘅。即係咪因為我哋每個腦神經元就好似一個人仔一個腦仔咁樣，大家都記少少嘢，於是乎我哋個腦咁多神經元，最後就可以大家一齊記到好多嘢咧？咁似乎就唔係。咁再一步係諗一法係咩咧？就係話佢哋會唔會以某一種接駁嘅特性嚟維持住呢個記憶信號嘅存在咧？咁樣嚇，即係我唔知道點樣接駁先啱，我隨口噏。可能你要將佢整做一個六角星嘅形狀，互相連埋，咁佢就可以記到某樣嘢特別叻啦。咁嗱，咁呢個我純粹亂吹啦。咁就算我提出呢個咁嘅學説，咁我究竟點樣去驗證佢咧？ 如果我不拿真的神經元試，那有沒有其他的手段我可以去都叫做初步驗證一下呢？那其實呢，這裡就可以講到呢，就是我即今次要介紹這個研究，那其中一個研究方向。其實講到腦神經的研究呢，除了是一個醫學的問題或者是一個生物學的問題之外呢，其實更加多，不是更加多，亦都有人嘗試用另外一個學科的方法來去接觸它。因為它牽涉到神經元之間互相怎樣去接駁，同埋呢啲係講緊係一啲導電嘅嘢，咁於是乎佢可以係一個物理學嘅問題，而呢個物理學問題甚至乎有牽涉到嗰個電子學嘅問題，即係講緊你點樣去駁一啲電路嘅問題啦。咁另外就係話啦，你點樣去駕馭佢哋接駁出嚟嗰個嘅結構咧？咁其實呢個完全就係一個純數學嘅問題嚟嘅嚇。咁於是乎就係呢一種唔同嘅系統，我俾一啲刺激落去，俾乜嘢反應出嚟咧？咁點樣去研究呢個 black box 咧？其實就有少少似就係話咧，我企圖用一個數學嘅方程，或者簡單嘅建構一啲比正常複雜多少少嘅電路，然之後由呢個假嘅神經元網絡，可唔可以嘗試去重複翻我哋人腦嘅一啲嘅特性？咁於是乎我哋就即係嘗試，即係其實就好似就係話，除咗我真係去解剖個腦，你去認識個腦入面嘅某某機制之外，另外一方面我就係透過去建構，憑我嘅想像力建構一啲模型，睇下能唔能夠重複一啲嘅特性。如果得嘅時候咧，似乎我亦都係對於我哋個腦咧有多啲嘅確據，認為我可以了解多啲。咁其實今次咧研究咧，佢最特別嘅地方，佢就唔係真係需要劏個腦，佢真係由一個純粹數學同埋一個物理學嘅角度去嘗試計下某某神經元組合俾出一個乜嘢嘅反應，而嗰種反應咧，我哋發覺咧係好似擁有記憶嘅一種特性。咁於是乎咧，我哋就即係有人就即係其實呢篇咁嘅嘢咧，都係出咗喺即係Nature 期刊旗下嘅一個專門嘅期刊嗰度啦。咁啊，即係所以都值得攞嚟講嘅咁解咯。 嗯，但係頭先你講到嗰個模擬嗰度咧，佢有冇啲咩具體嘅例子？即係佢模擬邊一種行為咧？ 嗱咁講啦，咁我哋其實可以喺電腦入邊咧，將 program 咧就係話某一個神經元嘅特性。其實咧，神經元嘅特性咧，佢有一啲即係粒粒嘅神經元，可以個特性都有啲唔同嘅，有高低差別。就譬如話，每一粒嘅神經元，佢有啲就特別會敏感，容易啲受到少少嘅刺激，佢就好容易激發個信號出去。有啲就唔係嘅。有啲咧，佢同一時間係接駁住14粒其他神經元嘅，有啲佢接駁得少啲。於是乎，佢接收其他神經元嘅嗰個刺激嘅時候咧，又會俾出嚟個反應，個敏感度又會唔同咗。咁即係其實呢種種嘅因素加埋啦，咁佢哋就將呢啲咁樣嘅因素同埋嗰種變化可能性咧，嘗試砌出一個神經元組。咁其實佢砌嘅出嚟嗰個神經元組都唔係太複雜噶啦，其實都係入邊得8-10個到嘅模擬嘅神經元。即係一個 program 喺電腦入邊嘅一個神經元結構，其實就以一種數學嘅方程去存在嘅啫。其實佢有少少似一啲 if 頂咁嘅一啲嘅結構嘅。咁啊，即係佢可能嗰個受到嘅刺激能夠滿足到某一個程度嘅時候咧，就可以決定到佢咧向唔向周圍嘅神經元發射信號，將呢啲特性咧就擺咗喺度，即係擺咗喺度。即係其實可能就係每一個神經元咧，就喺一個電腦程式入邊咧，就以其中一個嘅 subroutine 咁嘅形式去存在噶啦。咁然之後，大家就俾一個輸入，然之後俾個輸出，睇下最後成個 algorithm 成個咁嘅電腦程式咧，係可以俾出一種乜嘢嘅反應。咁其實好得意嘅就係話我哋如果單獨神經元，我哋睇到就係佢著定唔著啦。咁但係如果你將啲嘢連埋一組嘅時候咧，你會發覺就有更加多嘅 feature 所以擺入去。你俾一個刺激落去，咁佢會唔會有啲信號去殘存，一路去喺自己度 loop 嚟 loop 去，然之後等一個相當長嘅時候先至消失咗咧？抑或係都係你俾入去有信號嘅時候，佢哋就著曬；你一攞走外在個刺激嘅時候，佢哋就熄曬機咧？咁其實咧嗰種所謂嘅即係我哋叫一種 transient 效應咧，即係當你俾咗個刺激落去，俾咗一個某一個 pattern， 即係譬如有一個節奏嚇嘣嘣測咁樣。如果呢一種嘅嘣嘣測嘅信號可以留喺呢個神經元網絡入邊一個一段時間先至消失嘅話咧，咁其實我哋就可以話啦，可能呢一組神經元入邊就已經擁有咗對於某一種嘅信號能夠維持佢一段時間嘅一個特性，將一個某某外來嘅刺激嗰種 pattern 就留咗喺呢一個神經元理系統裏面，佢哋喺入面互相攞嚟攞去，你刺激我，刺激你，但係最後客觀嚟講個效果就係咧，呢種信號呢種咁樣嘅形態咧，呢種嘅節奏咧，就留咗呢個系統落去。然之後咧，佢甚至乎可以能夠砌出啲效果出嚟，就係話咧，你俾入去個信號越持久越強咧，最後可以留喺呢個神經元嘅時間亦都越耐。咁呢樣嘢就似我哋温書啊，即係我哋係咪即係有時温耐啲睇耐啲，就嗰樣嘢就熟，就更加容易去將嗰個信號攞翻出嚟咁樣。咁其實就係而家似乎就係咧開始做緊啲好基本嘅嘗試。就由嗰個數學嘅方程上面去理解所謂記憶究竟係一個乜嘢一回事 啦。我頭先聽我都留心聽嘅，我試下複述翻嗰個講法，睇下我會唔會有啲誤解咧。我哋一路提過咧，就係嗰個對應嗰個 model 咧，就係話一粒神經元對應某一個記憶嘅單元啦。如果有呢樣嘢嘅話，但係呢、這個而家呢個模型係唔係嘅？ 就唔係講呢樣嘢， 係我哋喺嗰個呢一、這個即係所謂網絡嘅範圍入邊咧，佢不斷遊走嘅，不斷遊走到某一個程度之後咧，就會形成咗一個大概記憶嘅功能喺度咯。 冇錯冇錯，嗱，其實咧我可以打個咁樣嘅比喻，我哋知道我哋喺個電腦 upload 啲嘢上網，咁就嗰、那個記憶，即係嗰個原本個記憶嗰、那個資訊就儲藏咗喺我哋個電腦個硬件嗰度啦。咁如果我哋將佢擺咗喺雲端，甚至乎咧係用嗰種叫做區塊鏈啊 blockchain 嘅形式去存在，去拆散曬佢。咁其實咧，你會發覺咧，佢可能就係話你嗰頭呢個位 delete 咗冇咗，但係佢咧又會存咗去另外一個單元嗰度部分儲存住，然之後就喺呢個互聯網嘅網絡入邊咧，就好離散地咁去存在。但係當我哋一去讀取嘅時候，就突然之間可以喺唔同嘅部分一嘢攞落嚟去重組翻佢。嚇，佢唔一定咧需要特定係某一刻一定係需要喺某一個位置，佢可以喺一個動態形式不停地喺個網絡度傳嚟傳去。咁其實呢、這個即係呢個比喻就近少少啦。其實就係即係想大家接受到一個概念，就係話咧呢種記憶唔一定係需要倚住一個特定載體固態局域去定點存在喺某一個地方嗰度咯。 但係頭先嗰個都有個問題嘅，因為電腦有一個能有人有一樣人能力係電腦係冇嘅，就係聯想嘅能力。 嗯， 聯想嘅能力係咩？就係、是、一啲理論上即係喺以前係唔相關嘅嘢咧，係可以夾埋噶嘛。咁、那個原因就係因為電腦嗰個記憶嘅 model 係點對點噶嘛，即係呢個 file 對應一個記憶嘅部分啊嘛。但佢唔會走嚟走去㗎，佢唔會整散佢之後再重新組合過呢個網絡㗎嘛。咁呢個 model 本身就解釋頭先一樣嘢囉，就係、是、因為佢係周圍走嚟走去嘅時候呢，我哋有啲嘢原本係唔相關嘅嘢呢，我哋會將佢喺即係呢個網絡入面呢係楞埋咗。咁我相信呢個係解釋到點解人有創造力同埋有聯想嘅能力咯。 咁其實甚至乎咧，如果大家比較留意一下，即係社會上邊嘅運動嘅形態咧，喺嗰個互聯網，即係你而家知道就係而家大眾嗰個思維點樣互相影響咧，透過互聯網就係一個新嘅維度啦。咁、你會發覺咧，一樣擁有呢啲特性嘅。可能有兩個群體，佢原本係各自各講緊其他嘢嘅，但係突然之間你將佢擺起大家一齊溝通嘅時候咧，佢哋唔覺意就會係互相聯想去產生到一樣新嘅嘢。咁、其實就喺呢一個即係互聯網嘅世界咧，每一個局部嘅網絡，佢似乎有自己嘅功能分工，但係你將佢聯起上嚟嘅時候，佢形成嗰個新嘅突破咧，新嗰個嘅網絡形態嘅時候咧，佢就會湧現到一啲新嘅即係新嘅特性出嚟。咁我會覺得咧呢一種咁嘅模型咧比較接近我哋腦嘅原因，就係因為咧佢能夠將嗰種聯想加上湧現，即係話嗰種一加一大過二嘅嗰種效應咧，就可以喺即係呢一種咁樣嘅理念之下去呈現出嚟。即係如果我哋唔係如果我哋放棄嗰種動態記憶同埋嗰種非局域嘅資訊儲藏呢種概念嘅時候咧，我哋好難明白創造力、聯想呢啲咁嘅湧現現象係點樣走出嚟咯。 咁Steve Jobs 有次以前都講句説話嘅話，即係咩係創造力咧？創造力將原本一啲我哋熟悉嘅嘢，將佢重新排列過，係嘛？咁呢個 model 似乎都有咁嘅意味喺度啦，但係都有個問題就係、是、咧， 如果記憶是動態的話呢，那實際上那個運作過程怎樣，就是說我們記憶的東西其實就是周圍在個腦裡面轉來轉去轉來轉去轉來轉去， 是啦，他可能我不知道幾大範圍轉來轉去啦。那總之就是呢，大家呢個神經元同嗰個神經元之間互為因果， 嗯， 我刺激到你，所以你著，跟住你又刺激翻我，所以我又著翻，咁樣互相去攞嚟攞去，甚至乎就係你唔著嘅時候，我識得唔著，咁於是乎嗰種資訊嗰種喜樂咧，就喺呢個動態形式嗰度咧，咁去記錄咗落嚟。即係我其實咁樣講咧，就有少少，即係我都擔心有少少誤導嘅。其實就係因為係唔係就係話呢種純粹就係即係嗰個記憶嘅資訊就係咁嘅形態咧？咁我講話唔係，因為佢。在那個數學裏面去表現到一種其實更加深層次的那種喜樂的信號，就即是由我剛才那個即表達那裡就未能夠完全能夠表達出來。 嗯， 那在他的研究裡面基本上就是完全用完一套呢，即是我願意相信他有一些叫做傅里葉變換啊，嗯，一些甚至乎是即是怎麼說好啊，一些叫做 complex number， 一些叫複數的一啲咁嘅函數啊，咁嘗試去找一些特徵值嚟去咧，去揾下嗰啲叫即係嗰啲 transient， 即係嗰啲好似類似信即係記憶殘餘嘅嗰種信號，可以能夠維持到幾耐？佢嗰個數學函數會係點？佢個特性出嚟會係點咧？就真正正就似乎由呢個數學模型嗰度去比到出嚟咯。 但係仲有另外一個問題噶嘛，就係譬如話我哋去記憶嘅時候咧，我哋係咪好似電腦咁樣要做 coding 噶嘛？嗱，譬如好簡單，後邊你一紮書喺度啦，電腦點樣記咧？佢將每一個即係單元，佢變 成 binary 啊嘛。咁我哋人腦嘅問題就係，我哋嗰個神經元係咪都需要做同樣嘅嘢咯？ 嗱，咁嗱呢度咧，究竟佢有做過啲乜嘢咧？就唔喺呢一個文章研究範圍之內。但係我哋有類近嘅研究，其實咧都係討論過相似嘅嘢。 嗯。 佢即係譬如話我哋温書嘅時候，個腦入邊發生緊咩事咁樣？第一就係，是如果照呢度呢個研究所講，應該就係有啲信號啱啱新灌注入嚟，佢就喺個腦入邊啷下啷下。 嗯。 咁我哋個腦點樣去 make sense of？ 點樣去加強呢個信號咧？佢咧其實就需要做一啲咧神經元嘅重組嘅。 嗯。 我就可能咧想呢個信號而家喺呢度咁強，不如咁啦，我就因應呢個信號嘅緣故，我就去切斷一啲舊嘅聯繫，或者去重新去創造一啲新嘅聯繫，從而令到呢種信號咧可以更容易喺個腦入邊去記憶落嚟。咁嗰個其實就即係甚至乎啊，會唔會係一啲叫長期記憶，就係、是、一個咁樣嘅機制咧？我哋亦都唔知。咁短期記憶咧，我哋亦都知道又有另外一套嘅機制去主宰住佢嘅。咁， 嗯， 即係喺所謂個腦點樣去解讀啲嘢時候咧，咁我願意相信就係其中之一咧，就係透過嗰個腦神經元嘅嗰種線路重組，就係其中之一。咁甚至乎就可能有一啲咁嘅過程咧，就喺我哋瞓覺嘅時候發生嘅添嚇。咁點解瞓覺對於我哋嘅記憶會好咧？咁呢度其中一個嘅根據 啦。咁所以應該瞓多啲嘅，我好贊成，因為 要夠瞓嘅嚇。同埋咧就係嗰種就係點，同埋我點樣理解個腦唔用，咁啲資訊會冇咗咧？咁就係因為嗰個刺激少咗。 嗯。 嚇，甚至乎有時點解我哋受過個震盪？就有個刺激去改咗，重新注入咗嗰個位置，令到原本個信號係含糊咗、淡化咗，嚇， 嗯， 令到我哋抽唔翻出嚟。咁其實即係嗰啲咁樣嘅失憶啊、實温書啊呢啲嘢，咁似乎都係同而家呢一個咁嘅發現係相似咯。但係即係其實咁樣，咁係咪代表住我哋能夠成功可以透過讀啲腦電波陣流嘅解讀嗰個信號？咁係咪就係話嗰個信號嘅起落，我能夠讀到出嚟，就將佢解讀咗出嚟，就係代表咗我而家係咪諗緊啲有建設性嘅嘢，定係無謂嘢咧？咁完全唔係呢回事。 係啊，即係嗰個解讀嘅過程，我諗唔係短期之內解決得到咯。 係啦，但係而家就只不過就有一個好簡單嘅數學模型，終於能夠去重複到一啲嗰個神經元嘅個記憶嘅，好似等同於一種記憶效應嘅一個特性。 係啊，咁有兩點我想補充咧，就係咧記憶係物質嘅。如果你學一啲新嘢咧，你個腦入邊嘅神經元咧係會生長嘅。 嗯， 舉個例 子。其實而家都知道嘅就係咧，唔好成日話人大咗個就冇腦細胞，咁其實就都有新嘅腦細胞出嚟嘅。不過就可能就係比較要憂慮嘅就係可能嗰啲腦細胞死嘅速度就快過佢新生嘅速度咁解啦。 所以就你如果你學啲新嘢嘅話咧，你嗰個腦咧就會保持到嗰、那個即係、就是、神經元個活躍啦。呢個第一樣嘢啦。第二樣頭先你講個冚親咧，即、就、係、是、撞親嗰、那個嗰、那個稍為負面少少。有個別嘅例子係正面嘅。我聽人講過咧，就係有一個人咧，佢冚親之後成為咗數學家嘅。 咁呢個真係好萬中無一 所以我第一節一完啦，我第下一節再翻嚟啊。 OK。